北韩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啊，国际社会关注，因为呢个咧系同好多人许嘅愿望，世界和平系背道而驰嘅。系谂起今次嘅作风就非常之值得令人担心啦。咁好啦，即刻转过嚟睇我哋伟大嘅祖国讲啲咩先。中国外交部就话啦，相信北韩清楚中俄在半岛核问题的立场。厉害厉害。嗱，讲完咧，你一系就听唔明啦，一系即系觉得佢好似冇讲过嘢咁样。如果你听得明佢嘅潜台词咧，所谓解读佢说话嘅含义咧，就话北韩咧知道我哋企边边嘅，暗示国民唔使担心，世界会和平嘅。Cool。中国的世界啊，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近日我最喜爱的有线 Cable 节目《新闻刺针》又有力作啊，针对而家坊间好 hit 的动物全心思作深入的访问。咩是动物全心思？就是声称可以同动物交谈，甚至只是睇张相一眼啊，就可以感应到动物的谂法。节目中拎住一张相，里面有一只叫布欧的乌龟。最近走失了，记者找来几个动物全心思，希望可以帮忙找回布欧。几个全心思都有不同的讲法，有些说他很 Q 真的主人，所以自己逃跑了，有些又说他很想出去玩等等等等。最后结果是什么？究竟是哪个对？其实布欧是一只淘宝回来的玩具龟，那些全心思听到之后个个粒晒水。哇，如果真的有全心，我好希望可以帮我全心叫689，不要再回来香港，不要再出现啊，顺便加埋佢隻龙虾添。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。 好，欢迎回来这集的强国 生还者。 不用全心啦，689就你可以，我想佢都收到㗎，佢唔系唔知㗎嘛，不过佢扮听唔到㗎嘛。 OK， 喂，不过讲返节目呢少少时间啊，都记得意，即係呢睇到嗰啲人听到吓隻龟系假嘅嗰阵个反应 嘅。唔系啊，我睇反斗奇兵系有生命㗎喎。佢系反斗奇兵 唔知点算啦，但系即系我哋聪明理智嘅读者应该都唔会相信呢啲嘅所谓全心。 唔系，我唔知佢点样睇幅相，人哋起码以如果我哋以前即系中国嘅传统啊，强国嘅传统啊， 起码攞件衫啊， 起码唔系啦，起码都即系啪咁样，跟住啊嗌你嗌佢嗌佢布欧布欧咁样，跟住先上身咁样噶嘛。 布欧布欧，我系要揾吴翁同比达先得揾到布欧出嚟。 即系嗱呢啲。啲咩全心啊、文米呢啲，我就即系唔知啦。我相信啲眼见到嘅嘢嘅，咁所以咧，我哋都即系唔好咁间接啦。我哋咧，如果想去了解一件事或者一啲人咧、一啲国家咁样咧，我应该真系真实地去问一下啲人，直接去同佢讲。张景六八九，我直接同佢讲噶，你仲喺香港嘅，你仲未死嘅咁 样。唉，所以算啦，唔好再讲呢啲 topic 啦。我哋翻翻嚟今集今节啦，今节其实我哋请你一位嘉宾嘅， 即系咧而家即系讲翻我哋吓。好多人要如果离开我哋伟大祖国可以去边咧咁样吓，我哋香港人就最热门都系加拿大啦。咁所以我哋就揾下啲加拿大嘅嘉宾咁嚟，即系直接去访谈啦，唔使问迷啊，唔使全心啊咁样，可以直接问噶啦。咁咧，而家我呢位身边有个嘉宾咧，就喺我哋嘅录音室度嘅，咁佢咧就喺。多伦多翻嚟嘅， 哦，呢个系香港热点嚟嘅， 因为加拿大都好大啊，咁我自己 family 喺温哥华咁样，多伦多边系点样咧，我都好多嘢都唔知道，所以就请咗佢翻嚟，我哋有请我哋嘉宾 Kevin，Hello， 欢迎 Kevin， 咦，系 Kevin 用少少时间啦，介绍下自己啊， 好啊，大家好，咁我系叫 Kevin 啦，咁其实我系喺多伦多嗰边出世嘅， 哦， 系啦，嗰边出世，但系好细个，好细个两岁三岁到就翻翻嚟香港噶啦，因为跟我爸。阿妈一齐翻嚟， 爹哋妈咪都爱国分子嚟嘅，听到回归就即刻翻嚟。 O K， 跟住又翻咗，系啦，翻咗嚟读书咁样，咁到十五、十四五岁，先至又翻翻过去多伦多嗰边做读书嘅。 哇，好分裂喎！ 你系逆思维嘅喎。 系啊，我真系想考究下，喺你自己认真吓，喺你咁样嘅情况嘅人，你觉得自己系多人加拿大人定系香港人啊？ 睇情况， 即系你既有加拿大嘅， 即系其实 啦，公民啊，加拿大公民啦， 系啊，系啊， 亦都有香港身份证啦， 有身份证 嚟解 ，OK， 几得意嘅，所以我身份系几特别嘅， 都好多人会系类似嘅，不过嗰啲类似嘅人咧，系先攞咗香港身份证，跟住再去加拿大读书攞加拿大护照，你嘅情况完全系一个逆思维嘅一个做法嚟， 唔系好多就真系喺嗰边出世嘅华人而家越嚟越多嘅，因为即系九七之前嗰九十年代好多人过咗去。 是 我好多亲戚都喺嗰边，即系叫咩啊？ ABC 唔係 CBC 係啊， 其實加拿大 born Chinese 係啊，其實呢啲 不過佢原嚟喺我都啱知咋，即係多倫多出世又翻嚟香港。Okay. 喂，咁你係啱啱翻嚟香港幾多年啊？ 今年踏入第四年，第四年。 哇，咁啊真係啱啦，真係啱曬。即係而家一句公道説話，你覺得香港同多倫多最大嘅分別係點咧？ 最大嘅分別啊，其實我兩個地方都有中意地方同唔中意地方嘅。 講下中意先啦。 係啦，咁如果中意嘅話咧。香港先啦、香港其实我觉得比较热闹啲嘅系，因为点解啦？譬如一个 for example 啦，佢加拿大夜晚九点钟，你喺任何一个地方啊，真系可以话任何一个地方，多人都任何一个地方， 条街 系扫扫唔死几个啊，可能扫死咗自己啦咁样。 但多人多都大城市嘅，都会 大城市噶，因为点解咧？佢哋会出街嘅，但系佢去。可以去嘅地方唔多，就譬如可能系去朋友屋企玩啊，饮下酒啊，又或者入室内，因为佢其实冬天个时间比较长嘅、就好少话喺室外度玩嘅，系、啦。咁变咗佢就喺室外时间比较短啦，咁变咗你夜晚出街就变咗好快速，又见到黑掹掹喎，冇人咯。 即系路灯、街灯都好少嘅。 有，但系都唔系冇香港嗰啲咁多咯，冇咁密嘅。 系、所以呢个亦都系你觉得香港比较优。 系啦，即系譬如香港，你可能一两点钟走出旺角，哇， 大把人、 仲咁精神嘅， 不见 啦，啱啱开始啫嘛。但系加拿大夜晚九点钟基本上都已经 系啊，已经想瞓觉啦，已经搞到。 哦， 呢个真嚟。 OK， 系啦。但系咁当然天气方面啦，即系好似而家夏天咁啦、多伦多夏天就干爽啲嘅，就平。平均20-25度中间啦， 好好， 即系差唔多顶我哋冬天噶喎。 冬天， 香港上年嘅冬天又你有攞个羽绒出嚟咩？ 冇攞过，但系不止25度，都20度都有， 10-0度咯。 系咯，不止25度嘅冬天，吓死人咧。 咁你会而家呢个夏天嚟讲，好似今日我10-0啊嘛，喺元朗一带室外地方度到行下街啦，咁样都觉得系顶唔顺嘅，热得系正啊！好犀利嘅，即系呢啲情况喺加拿大一定唔会出现嘅，多伦多 好少，真系好少，可能一年先得一日、两日系咁嘅情况嘅啫。 OK， 同埋 我又真好奇怪，你如果系咁样咧，你嗰阵时夜晚六点，唔好话九点啦，即系7-8点后咁啲时间点过啊？ 冇噶，喺屋企噶咋？唔系，如果有出街去 friend 屋企啊，即系嗰阵时就好兴，大学嗰阵时就好兴去啲 house party 嗰啲嘅，就系饮酒饮到癫， 好、开心喎、啊！喺 house 嗰度播得音乐咁样， 系啦系啦，即系嗰度。嗰度就自制嘅不夜天咯，即系你九点钟同夜晚3-4点都系一样嘅，都系咁样。 夜晚嚟讲，譬如男男女女，除咗即系饮酒啊、倾偈啊或者繁殖之外，就冇嘅，冇乜其他嘅，唔系帮啲小动物繁殖，系啦，就冇乜其他嘅活动。 其实我自己啦，都有嘅，其实因为。运动方面啦，讲运动健康啲啦，就唔好成日讲到好似好唔健康啊，饮酒啊，又繁殖啊咁 样。帮啲小 动物，系啊，小动物繁殖咁样，即系 有啲咩运动？打咩咯？hockey 啦 ，hockey。佢有啊，佢有个有啲叫 community centre 咧，就系开到11点嘅，开到11点嘅，咁你变咗。11点前入去都可以玩嘅，咁有啲区就多人啲，有啲区就少人啲咁样，咁就篮球啊、hockey 啊、乒乓波啊，其实你噏得出嘅都有噶啦，都有得玩。 即系同香港差唔多啦，我节目之后都谂住去做 gym 啊，玩。 但系香港应该冇咁多 hockey 场啩， 佢 嗰啲系啦，佢啲溜冰场系真系。standard 嗰啲 size 系咪有个体育馆咁样嘅？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！ 香港可以打 hockey 好似 类似 古城啊， 最细嗰啲类似有冇去西九龙 文啊？ 西九龙 西九 系 西九 个 西九 啲 咁啊标准 嗰个唔标准即系最细啊，最细就类似嗰个 size。 Edmund 应该可以打到嘅，但系咧外国即系嗰啲我未去过多伦多啦。温哥华都有个好似唔知系咪冬季奥运会嗰啲咁样嘅体育场咧，一个中意运动嘅人去到咧系哇好开心嘅，嗰度系乜嘢运动嘅场地都有。 羽毛球场啊、篮球场啊、排球场啊、hockey 场啊，跟住可能咧佢唔知系咪有啲活动玩紧咧，仲有啲有个 DJ 喺度讲啊，喺度讲个篮球场嘅过程啊，好正噶嗰个运动嘅气氛。 咁除咗呢个运动啦，或者你会而家其实啊 Kelvin 你仲多唔多翻一年，即系都会翻去一两次啊，定系点样？ 我最上一次都成三年前啦， 我都成三年前，即系个私信会唔会就咗嘅？而家哇，都系唔该入步入夜晚九点钟，好似九旺角咁样咧，会 我谂三，我谂十年内都唔会咁大变化。 我想讲咧，仲要系我三年前翻去嗰次咧，咁我翻去拎啲嘢，整啲嘢先要翻去，我留咗嘢喺嗰边，跟住翻去搞咁。 即系朝头早落机攞完就夜晚寄翻。 唔系，半年翻去半年内，跟住唉唔得啦，之后就翻去搞翻去先。 哦， 喂，咁啊，不如讲下啲缺点啦，即系香港多人多有咩缺点咧？ 缺点嗱，加拿大啦，香港就唔讲啦，唔讲太多啦，系啦。加拿大就我觉得多人多唯一一个缺点都有嘅，一嚟冻啦，冬天咧。个恐怖未讲啊，譬如佢平均啦，平均冬天每日就负十零度嘅，都负十零度嘅。 其实我自己都经历过一啲出差去内蒙古啊，去北京啦，包括山西啊、西安啊，负十零度，其实唔算话好辛苦，都当然辛苦啦。如果你长期两三个钟、五个钟喺出面，梗系辛苦啦。即系如果但系譬如好似喺加拿大，通常你揸车啦，落车就点对点就直接入。到室内啦，咁应该唔会话好难。 系啦，你讲得啱啦，因为揸车啊嗰啲咧，其实就冇话好大问题嘅。但我细个喺嗰个读书嘅时候咧，就未有车牌嘅，跟住就要焗住搭电车啦。 冇、 坐 爸爸噶 Benz 咩？ 冇啊，我自己自己过去嘅。 又系错唔到嘅，会撞坏小朋友嘅。 系跟住系啦，咁跟住就试过有一次 miss 咗。一班车，跟住下一班车又 delay， 企咗喺条街度一个钟。 如果你话零下十几度，真系都几难顶。 系真系好辛苦。 你已 经 着足够嘅衫噶啦， 着晒啦，着晒可以着嗰啲着晒。 我知啊，惨噶。 跟住系啊，但系佢啲风咧，因为佢干噶，佢天气，佢啲风冷风吹埋嚟咧，好似戒咁样戒都戒你块面咁样咁夸张噶。 但系如果你问我自己嘅睇法咧， 就中意冻， 我都系中意冻嘅。即系嗰啲譬如零下十几度。同而家香港三四十度咁样去选择咧，我系会 prefer 系零下嘅咯。 我都系正常十几度啦，即系要咁极端啊！一系就冻死，一系热死。 咁俾得你拣嘅，梗系两个极端俾你拣嘅，中间俾你拣。 朱古力味嘅屎同屎味朱古力咁样，咁好难拣啊，大佬啊！咁唔系，我都想即系你觉得，虽然你都头先唔想讲，但系真系想了解下你喺香港都有三年生活，应该总有。啲覺得唔習慣嘅地方啊， 有噶。其實一翻嚟，點講咧？翻嚟係因為嗰陣時啲朋友喺曬嗰邊嘅，咁香港唔係好多朋友嘅，咁都有成年幾嘅時候係 好孤獨， 孤獨嘅，孤單嘅，係可以咁講係話孤單嘅，孤獨咁樣。 你落蘭桂坊話自己 CBC 啊嘛， 咁嗰啲，嗰啲就一定有啦，但係 揾翻啲唔係直嘅對象， 唔係真即係冇乜好 true friend 咯，係啦，即係傾到偈。 即係譬如可能當你有啲挫折啊或者唔開心嘅時候，都會想揾個人傾偈。系你唔会装落南桂坊三唔识七个，喂，其实我今日真系唔开心，我又真系做唔出呢个，我暂时做唔到，我内敛啲。 我地方静下，倾下偈啊， 好内敛嘅，跟住就 做咧， 咁就仲有啊。 即系呢个个人啲啦，即系好多人都有嘅，即系孤独咁样。咁其实就算有啲人喺香港生活咗廿几、卅年、几廿年，都系冇朋友。 好似 八几啊，系啊。咁你又觉得即系一个人，即系我哋或者同其他朋友 share 下，喂，其实好多人觉得喺香港生活，包括我哋在内啊，喂，好痛苦咁样。咁过去加拿大呢个多伦多嘅城市生活，即系嗰个分别喺边度？会唔会系香港有啲缺点系嗰边系好嘅？即系会唔会有呢个比较？你系一个切落过来人？ 具体啦，即系呢几年我就发觉咗一样嘢嘅，就系政治方面啦，可能敏感少少啦。呢个但系我唔会 讲香港啊， 系啊，香港，我唔会讲太多嘅。但系即系我自己亦冇一个好表明嘅立场，但系就觉得政治方面嗰个大家对呢个满意度都系。 偏低嘅、嗯，偏低嘅，即系都系唔满意多过满意嘅。 但系外国人咧，譬如好似加拿大人、多伦多人，嗯、应该嗰个政治嗰个意识会比香港更强嘅。 佢哋强喺某一样嘢度咯，即系佢唔会好似我哋。可能之前前几年有个占中咁样，即系未会去到一个咁 serious 嘅地步嘅，即系可能佢某啲可能同性恋啊、同性恋婚姻啊嗰啲，佢哋会好大牌咁样成几千人走出街去游行都会，但系又唔会话去一个地步就系去到话好唔满意到成个体制啊、成个政府啊所有嘢都唔满意啊咁样，咁呢一方面就。 香港怨气重啲， 香港系香港怨气会重啲嘅、嗯，会重啲嘅、嗯。 即系如果作为一个理想嘅居住环境，你都会觉得多伦多系比较适合嘅。 系啦，即系咁，当然每个人嘅追求嘢唔同啦。即系如果你安稳啲嘅，我觉得系多伦多都算安稳嘅。即系几啱退休啊！即系安稳咁啲， 都系一向咁样认为嘅，即系退咗退休咯。 一后生仔系啦，后生仔嚟讲，我觉得应该会 做乜嘢， 会闷少少嘅。但系 我正想上嚟问呢个问题，即系一啲唔好话老人家啦，去到由廿零岁至到四十岁，你认识嘅华人喺嗰边其实做紧乜嘢咧？系多人多， 系真系好大分别、啊。你又讲到呢个 point 喎、啊，嗱、嗯，譬如廿几岁，好似我之前嗰啲嗰扎表弟啊、表哥一齐玩玩大嗰啲，系真系会打篮球啊，玩音乐嘅玩音乐啊，弹吉他、学琴啊。 咁工作上啊，系咯， 工作上就多数系读书。同埋佢哋做，就算系毕咗业啦，头嗰几年做嘅嘢咧，系好 aim for 一啲自己 dream 嘅嘢嘅，即系譬如我学音乐嘅，我会去揾一啲唱片公司或者音乐公司自己去，系、啊、去唱下咁、样。 我记得我当年读书嗰啲同学都系去咗多伦多嘅，读咗Toronto U of Toronto 系咪？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 系 啊， 系啦、啊，跟住而家一路，佢就好似 Kevin 所讲啦，一路继续读，好似而家已经系 Dota 添噶啦，读到而家嘅，即系会冇其他。去读拜科嘅，可能都几 friend 嘅，咁即系唔会有其他嘅发展，即系冇话一啲哦买保险啊，可能系 sell 下基金啊， 真系奇怪， 即系冇呢啲产业， 又真系冇嘅，唔知点解。 咁如果 唔系可以话冇，唔可以话，即系好少咯个比率系。 咁啊，梗系好啦，咁样嘅生活。 唔知点解， 我都想 冇其他行业嘅咩？即系譬如你哋你即系由细玩到大啊，或者嗰边啲好似睇你手讲表弟咁，做啲乜嘢多咧？即系我读。当然你话读音乐同体育嘅咁啊，从事翻相关行业啦。咁最 general 嘅，可能读 BBA 啊，读 econ 啊，咁呢啲， 或者可能冇咁专业嘅 咁 gym 嘅 科， 咁离地嘅，佢玩紧 贴地啲啊。嗱，我有个表哥冇读呢咩 fans 嘢嘅，就依家做紧金融公司嘅一啲 analysis 咯。 都有。 即系点讲咧？我睇系应该话喺加拿大，你唔需要读一啲好专业、好专科嘅嘢。都可以入到一啲比较专业嘅工作度、公司度做， 都有嘅， 系都有嘅， 都有工作嘅，唔系一个咁离地嘅世界啊嘛，吓有啲人就读书咯，有啲人就追求梦想咯，咁嗱呢啲系廿几岁我明啦，咁嗰啲未退休吓，咁但系又有养妻活儿， 系 佢点算咧？唔系个个都富翁咁样，唔使做 有综援噶嘛， 系咪真系全部靠？我真系想知系咪？ 好似系攞一次咗新嚟。 嗰边系会培育到好多懒人嘅，的确，因为嗰边嗰啲福利系真系，譬如你做过一年嘢，跟住你好 touch wood 啦，俾人炒咗，佢会加拿大政府开会养你噶， 养几耐啊？有冇啊？ 冇任期，直至到你要不断你 show 俾佢睇，你即不断搵紧工嘅， 就系有个咁嘅黑搵紧工， 系啦，你要 show 俾佢睇， 想做咩？想做 CEO， 系啦，即系不停去 in 一啲嘅 Microsoft 嘅 CEO， 系啦，佢会搵人跟你啊 ，Google 啊， 电话啊， 即系一般清洁工唔做咯。 OK，Google Manager， 你俾三个理由，点解我 MJ 要入嚟你间公司啊？ 即系如果佢系 proven 到你有客，咁佢都会俾一个奖金嚟嘅。 系啦， 咁大概几多钱咧？如果喺多伦多为例， 接近$10,000一个月。 但系$10,000以加拿大嘅消费应该系 又唔算好多， 唔算太多噶啦，系唔算太多。但系 有我唔死， 有我唔死，有我唔死咯，够食够住。 即系都阿 MJ 去个 KTV 咁拣个妹妹一齐唱歌都冇咗 你就拣妹妹嘅啫，我唱 K 好平嘅。 OK， 咦你讲咩啊？ 加拿大冇，当然都冇呢啲嘢噶， 冇噶冇噶， 真系冇呢啲嘢噶。 唔知喎真系。 有冇夜场啊？有冇 cupping？ 夜场有， 有冇兰桂坊啊？ 有嗰啲一定有啦， 一定有嘅， 冇都唔信啦。 系咯，冇。 系啊，但系就。冇香港咁 多姿多彩， 系啦，冇咁劲嘅，嗯，咁劲嘅，系啦， 即系揸车， 因为嗰边啦，系啦，讲开又讲啦，呢度啲香港啲夜总会或者 club 咧系三四点先收噶嘛，即系晏啲嘅，咁、多人多嗰啲其实两点钟两点零已经开灯，跟住 就滚 就我哋走啦，嗰下 咁两点零都系一个即系合理嘅，即系正常啊，即系未到太夜啦。 其实 MJ 都醉咗啦， 香港天光嘅。诶，不过呢一节嘅时间又真系差唔多啦。其实关于多人多咧，我哋仲有好多嘢想问嘅，不过唔紧要啦，我哋睇下下次有冇机会再请 Kevin 上嚟做我哋嘉宾，就问下其他啲嘅嘢啊。不过真系呢度真系要卖广告啊！我咧就一个移民顾问嚟嘅，想移民加拿大揾我啦。 好，我有兴趣啊， 我有兴趣啊。 好，拜拜。 拜。